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乡愁，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世界用手温暖我的脸，为

不断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坚持周调度制度，以日进度保周进度，以周进度保月进度，坚决保障重点项目早日落地，早日达效。市长陈宇强调，调度会要坚持问题导向，规划和国土是项目建设工作中的重点，要认真梳理，列出任务清单，要对规划、土地、施工等方面工作统筹安排和部署，各个职能部门要切实为项目建设做好保障和服务，促进整体工作有序推进。会上，各相关部门及园区分别汇报了8月20日项目调度会有关问题落实情况。8月26日，涿州市开展星期六文明行动志愿服务工作，进一步推动全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活动扎实开展，不断提升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文明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打造环境优美、秩序优良、服务优质的人文环境。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市长陈宇等四大班子领导以普通志愿者身份在范营园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共同维护城市环境，积极投身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来。据了解，此次活动开展以市容市貌、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及不文明行为整治、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为主要内容，同时开展志愿服务助交通、志愿者服务活动，倡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风尚。近日，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到窦庄镇调研，与乡镇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基层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共同谋划发展方向，并就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项目建设和征占地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陪同调研。调研中，王艳青一行与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进行座谈交流，听取基层工作汇报，深入了解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情况以及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王艳青要求，要讲政治，要讲纪律，要讲担当，要讲廉洁，要保稳定，强队伍。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将我为何 时才能见到我，用真心歌唱。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叶蓓演唱的《花木兰》，她在97年的时候呢，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然后开始进棚录制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在这张专辑快要录完的时候，到了98年，她就被选中为美国迪士尼公司拍摄的卡通片《花木兰》演唱中文版的主题曲。据说呢，她的版本还被誉为了全球最出色的演绎版本。接下来听到蔡健雅作曲的这首歌曲《对爱渴望》，演唱是杨宗纬。 条件都已放宽，精彩又怎样？爱情的使用量尽量减半，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

是我生命的延续。活着都是为了你，有你生活才有意义。每当我见到你笑颜，我好得意。你有苦楚，我痛在心里。我希望今生今世都能和你在一起。朝朝暮暮都能见到你，为了你我分分秒秒都在祈求上天，让我们互爱着到永远。在心里，我希望今生今世都能和你在一起。朝朝暮暮都能见到你，为了你我分分秒秒都在祈求上天，我们互爱直到永远。我希望今生今世都能和你在一起。朝朝暮暮都能见到你，为了你我分分秒秒都在祈求上天，让我们互爱直到永远。 刘子谦的亲人，这是他的父亲刘家昌在他出生的时候写的。直到他发片之前才知道有这首歌的存在，而他也说之前因为发生醉驾的事件，所以父亲对他有点失望和生气。那当他找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感动，所以呢决定要做一张碟来唱他父亲的歌，就告诉父亲他很爱他。唱着自己父亲为自己写的歌，感觉还蛮奇妙的哦。接下来听到一位一直很低调的歌手蔡淳佳带来的《回到最初》。 最近的流行粉紫色，最新最潮的都有了，为什么富有了什么都不缺了，简单的快乐会不见了，为生活忙碌的跑着，为爱情又被伤害了。当所有

指尖的星光，这首歌曲呢，旋律很细致，也很流畅。而作为台湾金曲奖最佳编曲奖的获得者吕少淳呢，在编曲上是运用了电影音乐的手法，也是很刻意的让歌曲的段落起伏对比比较明显一点，营造出的是那种很立体的空间层次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以这首歌曲为背景音乐的微电影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那个年代的白马王子童安格带来的《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但是小春希望每一位的爱情梦都能够圆圆满满。 OK， 这里是小春的音乐盒，今天节目就这样咯，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生活，哪怕我失去了所有，也需要感受片刻的浪漫，却是换来一场更深的寂寞。